现金店。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收听啊。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夏天不知道冬天的冷，冬天不知道夏天的热" 。是， 哎，你看，在我们今天晒着这个太阳，哇，好晒啊，好热啊。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还有那样的寒冷的季节？就 是， 是， 真的是没法体会。 对， 只能就是说坐在空调房间里，还能够有一丝丝的体会感。 但是吹空调的感觉呢，毕竟让人有一些不太舒服啊。 对， 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来临之际，我们特别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在饮食上呢要稍作调整啊。对不对？ 所以呢，在夏天的这个气氛里面呢，除了一些友情提示之外，还要大声的对阳光 say hello。 对，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人有的时候呢需要这样的一些思维啊，就是说夏天对吧，很热很晒， 是， 好，那就来晒我吧，没关系。 因为夏天的时候除了紫外线的味道，当然还有这个健康的气息。 对，所以如果换个角度想想的话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熬啊。好，我们就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送给所有下班的朋友们。 我要夏天。 给我晒得黑，看起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更阳光。给你 say good hey， 吃水不重要，帅的你是哪位？不管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岛，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走走走走走，准备疯癫，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走走走走走，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看起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good hey， 吃水不溶的帅哥，你是个哪位？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热闹，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光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走走 要夏天，来自周杰伦杨瑞带，听着这首歌有一种马上想要冲到海边的感觉。 对， 尽管我们知道好像不太行， 但是可以像就是我们另外一些主持人一样，假装在沙滩的感觉，穿得很沙滩。 对，你这个话不挑明的说吗？这样大家会猜到底你说的是谁。 大家就凭空去猜想一下吧。 就用这样一首好像真的我们现在发足狂奔在海滩上面奔跑的感觉的歌，然后送给下班的朋友们。 所以说微笑面对夏天才是对这个季节最好的馈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依然会送出的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图乐团音乐会的这个门票啊，我们也会免费向大家来发放。 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会派送出六张门票，也就是三位听众。如果说没有中奖的听众，还可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填写资料申请门票。 法国甜蜜意图乐团是1989年成立的，一直致力于发掘啊，重新去发掘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杰出的音乐作品。然后你如果想亲身去体会的话呢，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都可以来申请演出门票。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另外北京电台 FM974 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呢，也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 姐姐，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公益性的基金，重点是围绕舞台艺术创作还有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培养的三大领域开展资助的，而且说面向社会公开透明，助推这个首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好吧，我们再次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于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你看那谢谢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小小声说一个谢谢， 感觉是空调似的，谢谢出气儿了，感觉 有一个那个凉风袭来的感觉，是吧？ 好，发送音乐两个字加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会有机会获得门票。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Because 记着，您如果想获得我们送出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的法国甜蜜异国乐团音乐会的门票的话呢，继续可以发送音乐两字加你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抓紧时间啦。 回到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还有一个戏我特喜欢，我特别遗憾的是之前演的那几轮我都没有看到，就是赖声川和王伟忠的舞台剧的作品《宝岛一村北京站》将于7月12号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对，如果说熟悉赖声川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其实是话剧舞台上一个非常有票房影响力的名字。 是啊，就是包括像《暗恋桃花源》啊，像《如梦之梦》啊，包括这一部《宝岛一村》啊，其实他的灵感呢，就是王伟忠他自己口述的，就是很多的小故事，加上赖声川自己的成长经历，用戏剧的手法去创作的。你知道最高的评价是来自于林青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 其实说看完这部剧之后，就觉得又哭又笑的，但是呢，能从中体会到一些人生的感悟。 对，我确实是这个真诚的推荐啊。只是因为这个戏好， 体会一下眷村人的生活，是吧？ 对。再来看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明星版的话剧《大宅门》，这是9月28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来上演。 大宅门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而这一版呢，是由吴越和刘佩琦还有雷克生的老戏骨，这些老戏骨来主演的。 哎，这个大宅门其实是也是浓缩了，浓缩了一个2个半小时的舞台剧。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就先推荐这两部了。 好了，大家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锁票正在进行中。 可以随时发微信给我们啊。夏天到了啊，或者说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音乐呢也会来多多放送一些清凉的好歌了哈。 所以说现在听着我们的广播收音机传出的声音，吹着空调还是蛮惬意的一件事情。 对，没关系，如果你觉得热，我们有小雪。 谢谢。 清凉的风。 Hello 夏天 ，Goodbye 冬天，交替着我们的故事。看见阳光，遇上你脸，不在乎会走到多远。疯狂的日子，绚烂的冒险考验，温度越改变，爱藏着每一次想念。Hey my friend， 晴朗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清凉的风筝在心念，在这句话城市里面，我们只两条平行线，缘分让我们变成了圈圈。买份温暖的冬天，那里面杯架的拉菲，顺着浓浓的香味，温暖了我们心里面。还记得那夜最初的诺言，那坚持的信念，直到永远。 内敛，不在乎会走到多远。疯狂的日子仍然的冒险考验，温度的改变代表着每一次想念。每麦分晴朗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听见了海浪的誓言，晴朗的风景总是你的出发。愿晴朗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听见了海浪的誓言，清凉的风尘在心念。在这喧哗城市里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缘分让我们连成了圈圈。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另外我们还要推荐两个剧，一个剧呢就是这个是英剧《神探夏洛克》里面的这个华生， 嗯， 就叫他现在是就是叫什么马丁·弗瑞曼啊， 对 对，霍比特人， 对对对对。其实他最近主演了一部叫那个僵尸题材的电影，叫做《负重前行》。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男主角的妻子变成了丧尸，然后男主角被妻子咬了一口， 哎呀， 他要在48小时之后他也会变成僵尸，你知道吗？ 好了，行了。 但是他身为人父，为了保护刚刚降生的孩子，要在48小时之内为孩子找到一个安全的脱身之所。 哎，这个有点像之前那个《釜山行》，对吧？ 对，英文版的《釜山行》。 对，另外一个听，虽然里面没有这个丧尸的存在哈，但是却有很多的狗血啊。这个张柏芝、吴建豪主演的电视剧《如果爱》，湖南卫视播出。 嗯， 张柏芝的回归之作，嗯，在剧中的演技颜值还是在线的啊。 对， 就是受气儿媳妇这个形象呢，还是演得比较细腻。但是很多观众说，表示这个剧情比较老套，就是我刚刚说的狗血嘛，就是受气媳妇儿涅槃重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个剧叫《回家的诱惑》？ 对，什么？哎、那个主题曲还挺著名的，是不是？ 对，就是那个戏，你知道狗血到什么程度？就是好像他在前一段的这个感情里面失败了，然后呢受气媳妇儿，突然之间啊改头换面，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蜕变了嘛，涅槃重生的感觉。 然后就所有人都开始喜欢他。 所以说，不管这部剧网络评价如何，还是要期待大家自己用自己的眼光来定夺吧。 是，好，继续送上清凉的好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娱乐最王牌， 来梦去， 对，谢谢。整首歌也许我们都可以跟着哼唱。 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去。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 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 突然之间忘词的感觉很不好。 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怀疑太美。 谢谢 大家，不要换台好 吗？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在意自己这唱歌会不会忘词儿啊，或者是会不会唱得不好， 不关不关， 就是你发自内心去唱就好了。而且你知道怎么唱歌会让别人觉得最冷吗？就是假装深情 啊。 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再给朋友唱歌啊，如果你一起大家一起去唱歌，然后你喝了一两瓶啤酒之后真情流露啊，掉下眼泪，嗓音有一些沙哑，该哑的喉咙，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是， 但是就怕那种假装深情的去唱一首歌，然后呢顺便模仿别人，那个时候会让别人毛骨悚然的， 还没有感染到别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有个男生假装深情模仿刘德华，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你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 真的想拍死他？ 对对，就是不要试图去深情的模仿某个歌手，因为那不是你。 对，比如说很多人在 KTV 里会模仿李健吗？ 对，然后那个鼻音，我说哎，这蚊子是怎么着？这包厢 我听过最多的可能就袖手旁观，还有这一首 《 我恋人长久》。 对，有些歌呢就是适合安安静静的去听，听他的每一句歌词和这个旋律带给你的感动就足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李健，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我恋人长久》。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

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下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科。 对啊，在下班的路上，人可以稍事放松，但是千万不要此时此刻就进入到催眠状态啊。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当然呢，这首歌曲前奏一听起来就很空灵。 对，但是里面却是满满的回忆。我来听这首来自王菲的老歌 《催眠》。 来自王菲，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发现那个时候小齐的声音真的是，哎，也是嫩呐。 吹着浪花一朵朵， 不是唱歌的声音 啊， 就是刚才那个台词的声音。 哦， 那我想把它买下来啊，就是那个声啊， 很青涩的感觉。 对对对对，嗯，说到任贤齐呢，其实昨天晚上他在微博上，也是发了一个长文道歉。 嗯， 说什么意思？就是他参加北京卫视的一个节目《传承中国》啊，录制的时候挑战了一段这个京剧的表演。 嗯， 啊，这可能也是他第一次正式的去学习和接触京剧。但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临时忘词儿，就导致了演出中断。 对， 然后他就很抱歉啊，同时对京剧和京剧艺术家们表示了尊敬之情。 对，我想要不是这个道歉，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段表演。所以小齐在参加这期节目的录制的时候，其实是在上周天，北京卫视一档节目叫做《传承中国》，刚和大家说了，当时其实现场和京剧艺术家谭孝曾还有谭正言学习， 谈 父子俩。 对对对，他们其实挑战就是这个谭派的这个算是传奇之作啊，就是这个京剧《定军山》的经典名段，这一封书信来的巧。 嗯，偏偏不巧的是，唱到第三句忘词了。我们来原音重现一下，听一下这一段表演。 确定要这样做吗？ 听一下吧，听一下。 原音重现。 这一封啊，书信来的巧，天柱日黄忠很功劳，军旗在营门传令号，打响。 在台上接受到观众的掌声跟欢呼的时候，会让你亢奋，然后你希望把你所有最好的表演呈现出来，但是相对的也会让你在兴奋的状态下可能有很多细节你会忽略掉，乱掉了，对不起，啊，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么深度的表演，所以只练了两天，所以很不好意思哦。 还好，其实刚上来起范儿的时候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对，听完这段录音，虽然说是演出中断，但感觉啊没有那么严重。 对，因为京剧其实很难得，因为台下啊这个真的是要十年功，你才能够造就台上这一分钟的精彩的表演。 是， 就是你想别人在底下给你叫一个啊，叫一个好，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对，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的人，要是在短时间内记住唱词啊、唱腔，还有身段走位，还有演唱，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正和你模仿什么刘德华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这是两码事儿。唱念做打，哎，这个失误其实恰恰证明了说京剧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啊。嗯，我觉得小齐没有必要这么耿耿于怀。 嗯，对，只是有的网友会觉得说，像小齐这样的演唱水平，哪怕是跟普通的这个京剧票友相比，也是有所差距的，最多算 cosplay。 嗯，对对对，这种节目形式，明星来这个 cosplay 一下，到底是不是能传承这个国粹呢？这我们其实也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啊。 总之呢，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短板的，还是要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事情。 对呀，啊，有时候批评别人是老觉得自己心不软。 嗯， 好，我们来听听《心太软》，来自任贤齐。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到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刚才说到的是任贤齐，我觉得小齐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如果真的觉得京剧博大精深，倒不如真的认认真真的去学习一下哈。 是， 其实有一些演员或者说歌手，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去学习的京剧的，包括像我了解到的有夏雨啊，这其实因为当时演一个就是跟京剧有关的戏，他是真正，包括之前我们不是说张国荣啊，这个不用说了哈，演霸王别姬是花了很功夫去学习这一门艺术的。 对，虽然说术业有专攻，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想去了解一个门类的话，还是要潜下心来去学习。 对，说你看到一个人呢，这个外表上有多么的假不正经啊，但是呢、或者说有多么的嬉皮笑脸，但是实际上人家在某一个专业付出多少苦功你也不知道啊。 对啊， 比如说罗志祥，对啊， 这两天我们就紧锣密鼓的在说罗志祥的这个话题。 紧锣密鼓， 因为他马上要开演唱会了嘛，而且在北京是一场收官战。 对，感觉就是我们一边敲锣啊，罗志祥，罗志祥，罗志祥，紧锣密鼓的，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演唱会马上在五棵松进行了。 嗯， 其实也是他的一个演出的这个收官战嘛。 嗯， 但是我们其实特别想强调的是，这个演唱会，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他的综艺感，因为这是、其实小猪身上本来就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吧。 对，他那种喜感是浑然天成的，但是又往往不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应该这样说吧。就是他有综艺感，不像我的这种嘿嘿。 对，你刚才已经展现了你的综艺感了，不出其意什么意？ 出其不意啦。 好， 嗯， 就是他会有一些惊喜，比如说有些节目里面呢，选中那个选手放一个香蕉在谁手上，意思是我们认识了啊，香蕉嘛。啊，对， 这就是街舞其中的，是不是？所以小猪的这个综艺感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他分身的这个猪鼻石。 嗯， 猪鼻石的由来其实特别偶然，就是在他一个参加一次综艺节目当中，《极限挑战》一期节目录制里面，他反串了一个女生的角色， 嗯， 创造了猪鼻石这个单纯不做作的蛇蝎美人的形象。 就没有想到大家，就是对猪鼻石念念不忘，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七夕梦幻女神，然后往往忽略了罗志祥。罗志祥是谁？我们只认得朱碧石。 朱碧石小姐在哪里？ 对，这歌是谁唱的？罗志祥吗？不对， 朱碧石。 对，好吧。还有一个观点，我想可能就比较深刻了，就是女生的角度啊，当然是说看到他，是比较有好人缘啊。男生也许不懂，但女生会想接近他哈、但是这个说其他男演员有时候扮女装，往往会丑化或者是反差，要不然就是故意扮丑去突出这个男性的特质，要不然就是完全按照女孩去装扮。但是罗志祥呢，其实他的这个女装呢，感觉又很美好，同时呢，又是他自己啊。 对，总之，朱碧石的美俨然成了一个哲学的命题。所以呢，本周六朱碧石也会现身五棵松，很想能够亲眼目睹一下朱碧石的魅力啊！ 带着文艺小分队一起前往吧。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朱碧石。我们来说英文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就是一段很有综艺感的表现哈。当然如果你回复小猪或者回复罗志祥三个字，也会收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特别福利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Every day at twilight, When the sun turns red in the sky, I think of you on that shoreline, brushing the hair from your eyes. We were drawing our names in the wet sand and running away as the tide rolled in.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up on you. They say out of sight means out of mind, but that couldn'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Even if there is an ocean keeping your heart from mine, that doesn't mean I'm not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 I'm counting the days till I see you, and somewhere I know that you are too.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我们的预热题要出来了，因为稍后呢，我们还依然有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互动单元。 嗯， 尽管我们在六点钟也会迎来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段林希啊，让他来做客，跟我们一起参与游戏，顺便也介绍自己的好音乐给大家。 对，今天呢，奖金恢复到了一百块钱了。 是，问题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小齐，他挑战了一段京剧的名段啊。 是《霸王别姬》吗？ 是或不是？你可以发送到白洁 FM， 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呢。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洁 FM 等待你的答案。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别忘了参与我们的问题，回答一下任贤齐挑战的京剧名段是不是《霸王别姬》？嗯， 是或者不是呢？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6点钟，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段林希。 我像天空里的群星亮在哪里？之所以常感动，因为懂得疼痛，是成长必经的一段旅程。在跌倒的时候跑到我的身后，在逆光里伸出温暖的手拍拍我肩头，我慢慢了解并且相信这个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今天我们这段会有段林希登场 啊，所以呢，稍后问问题由他来出问题了。 我们见面，甩裙摆，画着圆圈，画眉的兴高采烈，那香味有点印象。 你在我旁边的旁边，那影子却见碰见，都看一眼你的唇边，是不是也？ 8:03:48，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的特别的来宾段林希，欢迎。 嗨 ，Hello，Hello， 大家好。 哎，林希好。今天呢，首先一上来要先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最有钱的人，不能说，也就100块啊，特别有钱， 大方的人、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节目每天都有这个白给100块的单元啊，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知识点啊普及给大家，让大家来赢取我们的现金红包。 对， 今天线上的挑战的选手现在已经准备就位了，而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问他，好吗？好 ，OK 啊，准备好了啊，我们来看，先听听他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Hello， 嗨， 哎，你好， 嗨，你好，怎么称呼你？ 请叫我老严吧。 老严啊， 老白遇到老严， 老白，老白严，嗨这个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确实够久的了。你是2013年的时候就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对吧？ 对，那是我记得老白小胡 斌。哦，早间节目的时候还是，对不对？ 对。 哎呀，老朋友了哈。 所以今天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啊，我差点问一句，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就开始聊天叙旧的模式， 就是聊天了，好吧？你准备好了？今天由我来问问题，还有另外一位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段林希，你们要不要打个招呼？ 哎，你好 ，Hello， 你好， 隔空触电的感觉。 对啊，我们要不要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现在马上要进入到挑战环节了，啊，重在参与是吧？啊， 对对对， 好，那你已经参与了，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啊，拜拜。加油加油，老严啊，希望你成功5道题啊。 好，我们第一题就让段林希来问吧。 好， 好，第一题，历史上的今天，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去世，那请问《悲惨世界》是伏尔泰的代表作吗？ 是吗？ 不是。 很果断。 哇，厉害啊！那是谁的？不是伏尔泰是谁？ 是雨果吧？ 哎， 厉害了，厉害 了！哎呀，了不起啊，了不起啊！其实很简单的题啊，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一在电台参加节目， 会懵， 对，会懵，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答对，我们也要给予鼓励啊！ 对，加油！ 哇，哎，我觉得林夕问题这个比小雪要好一些。 对 啊，就是， 他知道小雪是谁吗？ 艾科，就是你，他其实问的时候不会太有指向性，会比较客观的一个语气。 是，我就会比较会给别人揭露谜底 啊。好了，第一题答对了，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哎，这道题我来问吧。 嗯， 非常简单的一道题啊。海洋里数量最多的生物是鱼吗？ 不是。 好厉害啊。 那是什么？不是鱼是什么？ 我不是鱼，应该是藻类吧？ 哎，差不多了，浮游生物。 对， 是 啊，对对对， 我就怕他说出来一个不是鱼是虾，螃蟹是吗？ 小龙虾。 总之两题已经答对了。 啊、对，好，嗯、两题答再答对一题就可以分50走了啊。 是， 来林夕、 啊。好的， 好的。第三题，请问飞机上的黑匣子是黑色的吗？ 是吗？ 不是。 哇！ 那是什么颜色的？ 什么颜色？ 应该是黄色或橘黄吧，我记得。 嗯，那什么呢？ 我、哎、没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你行了，你问几个问题一次，因为这个他其实回答差不多，其实是橙红色的。 橙红色， 对，警示作用， 对，比较醒目嘛，哈、 嗯。 哎呀，三题都答对，太厉害了，太像托了。 所以呢，到了反 正不对，不会，不会。肯定不是托，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对，我知道，知道，不用说明啊。那三题答对，你选择继续还是放弃？ 继续吧，都有这么幸运的机会了。 对，你其实你要说心里话，就是50块钱啊，继续。 对对，不在乎，对吧？ 好，第四题，好吧，第四题，这个那个我来问吧。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呢，经常有一位丑女如花啊，如花她挖鼻孔的那个画面，请问在《喜剧之王》里，如花一出场挖的是左侧鼻孔吗？这个题出的实在是啊， 嗯，食神里是吧？ 喜剧之王， 嗯。 啊，喜剧之王里， 他是不是挖的左边这个鼻子？是不是？鼻孔是不是？ 不是，不是。 哦，是的。 哎呀， 我觉得我们编辑太坏了，这题不是我出的啊。 真的，但是可能很多听众在听到这道题的时候说，我们是不是要考一个镜像的问题呢？我们就只考虑到我们看到的那一侧，好不好？ 好吧，错了。第四，那这样吧，我们这个挑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一下哈，有一个小红包特别送给你，好吗？ 哎，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拜拜。 拜拜， 好好，再见。 拜拜。你说我们要不要再问一次，再问一个朋友， 再来一个考验，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爸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嗯，我不知道，其实段林夕平常是不是自己也会去，想想自己平常就是以前看过的书。哎，电话接进来对不对？哈， 还没有。 就刚才那些知识点啊，这些题，平常我们会就是是不是会容易忘掉？ 对，就很容易，因为经常看书，当时你记下了。如果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你就脑海里慢慢就会健忘了。 对，大家其实不知道这个知识点到学进去之后，然后藏在哪儿了，快出来。对， 在这一瞬间，我们要通过这个隔空对话的方式来问一下，第二位还没有接通吗？ 还没有接通吗？ 嗯， 哦。哦，好，这个电话没有接通，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到此结束吧。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跟林夕来聊聊天，这样、嗯、你可以再抛一道题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五题，然后呢我们问完这道题之后，我看谁发来的最快正确答案， 好， 然后我们就送小红包给大家， 9块9小红包送给你， 送给两位发来最快的一位和中间的一位。 嗯，我问一道跟那个我的老家有关的题吧， 好的， 云南 啊， 云南的一道题，就是我国傣族的泼水节一般是在6月份举行吗？ 是或不是？不要加手机号，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等待大家的答案哈。 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大来宾。 好了，再次掌声欢迎段凌熙， 欢迎 ，Hello。 啊，这次呢也要过来跟我们聊聊你的音乐，然后聊聊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不好？ 对，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这些问题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上面。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马上回来，我们来聊聊段凌熙和他的音乐。 Through the video, what? Everybody's got their own damn TV show, and every day we're on to something new. None of that is gonna get me closer to you. Ooh, honey, ooh, honey, I wanna just slow down. It's a crazy world. I wanna hold you now, just a boy and girl. 口哨歌很轻松的、很清新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razy World， 来自于 Boys and Girls。 今天呢是段凌熙做客节目，刚才他也抛出了一道跟自己的家乡有关的问题啊。 对， 哎，问题是怎么说的来着？ 在我国傣族啊，傣族的泼水节它一般都是在六月份举行的吗？是或不是？ 对，刚才大家其实已经大量的这个答案已经就是全都发上来了，很多人都答是，但是其实这都是错误答案。 对，不是， 其实不是，它其实在四月份。 哎，这才是正确答案，所以我们恭喜有一个第一位发来的，我们待会儿找一下。然后 猴猴， 对，是他啊，猴猴，恭喜恭喜 恭喜， 会获得小红包。中间我们会再选一位，获得小红包啊。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微信推送了，就是这次你要来做客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这个我们的推送的消息。 对， 对于大家来说，段凌熙这个名字呢，其实一直在脑海当中，因为大家还依稀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一次的应该是叫超级女生啊， 对，快乐女生， 对，当时是全国总冠军，当时出道，一直到现在，就是这已经是有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七年 的时间过去了。 嗯， 因为每次那个超级女生都是在夏天嘛。 嗯，对。 我们老是觉得那个主题曲里面带着很多的夏天的味道啊，那年夏天的记忆唱的响亮之类的。 嗯，是。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年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刚好现在也是夏天， 对， 然后五月份了。当时比赛的时候，我最记得是4月16号去参加的，然后五月份现在应该是在长沙。然后开始正在比赛了， 嗯， 那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记忆犹新， 嗯， 当时那种紧张感一下子也会突然之间会涌上心头。对 对，因为你知道一档电视的节目，或者说一档电视的选秀节目，或者说它是一档真人秀的节目， 嗯， 它往往预示会有非常浓烈情感的包装。 对， 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每一次超级女生结尾的时候，这些选手们大家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就是落下的那个眼泪是真的吗？ 那绝对是真的。 你们真的很感恩那岁月，还是觉得太不容易了，是哪种情绪更多一些？ 其实他有点友情也有，然后战友情也有，其实， 嗯嗯嗯， 既是对手又是朋友。 嗯， 因为以前我们看电视就会觉得，哎，这怎么又哭了，好假什么，但你真的亲身经历过之后，你才会觉得，就是从比赛那么几个月下来累积的这个情感，那个是真的不可磨灭的。 嗯， 它不是一下一下来的，它是很多的很强大的一股力量涌在一起，我们要并肩作战那种感觉。 对，对， 然后而且只能每天睁开眼睛就这么几个。 嗯， 那大家比赛完之后还有互相的联系吗？ 有，必须有，就是我们这几个特别团结，每一届都特别团结。 嗯， 然后都会打电话叫出来，然后都会聚会啊什么， 啊， 只要有谁有那个困难不说，然后大家只要是一个人在群里说一句话，其他人每个人都会来帮助。 包括也会交流一些音乐上的想法吗？ 会。 哇， 虽然每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 真棒哈，啊！其实在当时获得了总冠军之后，真的是我觉得集聚了很多人的期待和眼光， 嗯， 但是其实你却做了一些好像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你会尝试很多的方向啊，我觉得据说还经商来着，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 去做了一段时间的微商， 嗯， 然后也开了娱乐公司， 嗯， 也去跑出租。 哇，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大家听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就是前段时间我也听到有别人说，会觉得不可思议，会觉得你怎么会想这么快去转换跑道？ 对，然后大家不了解我的人一般都会听到这个会想到说啊，可能是他要去体验生活，为了写歌，为了唱歌等等，其实不然，其实很现实，就是因为没钱， 就是为了生活。那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那暂别了几年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从去年年底创作那首叫做小丑，来历是如何的呢？ 其实小丑这首歌陪伴了我好多年了已经，我每次就2015年回到老家之后，我就一直在听这首歌，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我当时第一耳听的时候就觉得哎还行，没有那么特别的抓住人心，然后但后面慢慢的，然后他的那些 demo 我唯一循环的也就只有这一首，然后我最后筹了跟朋友借了钱之后回来北京，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先把这首歌发了，因为我想有我的作品，我想留给大家很多我的作品。 对，我其实今天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在这样的不一样的角度的人生当中你怎么去切换。小丑这首歌可能会带有一些我们的心路历程心迹的表达，所以刚才本来我是在放你很早以前那首新的感觉，然后突然旁边的这位搭档艾克就提到小丑这首歌，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吧。差不多6分钟啊！刚才我们在关了话筒的时候，邓林希在开玩笑说，就是刚录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质疑你，质疑你什么？ 他们质疑我，他是不是你那么久时间没唱歌，是不？ 为什么唱个够？ 对，一次唱个够，放那么长时间的歌出来？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李宗盛的《山丘》怎么讲呢？这大哥也是很久没唱歌啊。但是其实不能这么说，我想可能有太多想要去表达的内容了啊。 因为《小丑》这首歌是我是第一次整体就是从编曲、从作词、作曲一路跟过来的，就亲自去监督，包括这首歌的编曲我也参与了很多想法，所以我想一层一层递进的这种感觉，所以把这首歌弄得特别丰富嘛。 当时会有这样的心态吗？或者起这么一个名字，就是会觉得说生活嘲弄你，有吗？ 我当时还好了，就之前会有这种想法，就感觉我像是娱乐圈一个小丑一样，而且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因为很多人提起段林希，哦，2011年快女冠军，有些人提段林希，哎，谁呀、啊？ 小虎牙。 对，其实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已经忘了，也有很多人会记得，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我最近几年在干什么， 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都不出来了。对对对，所以其实就像是个小丑，我其实也在生活，我也在努力，我也在奋斗我的东西，在做我的自己的事业，然后但是。像一个小丑一样默默无闻的一个这么一个角色了。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虽然可能卸下了那个光环啊，暂时卸下那个光环，但是可能会更真实的去面对生活是原本那个样子。 对对对 对对，就小丑其实是要往往是要戴上一个伪装的面具，要笑给大家看的。 是，其实小丑很坚强的，其实而且身边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就他其实就是默默无闻。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小丑的形象的时候，都会很想哭。 是因为以前那个小丑形象在自己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 或者也会有一些电影的形象吧，所以大家就记住这首歌是来自邓林希的小丑。 我只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演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聚光灯里有你，剧本里没有我，是不是由我衬托你就会快乐，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偷走了我的自由后，我所有的 你的老乡在支持你，云南老乡啊，就是朋友发微信支持段林希，这是我们刚听到的是他的，这算是回归之作啊，小丑啊， 去年的、 哎、对， 就是你身后还站着一个庞大的队伍，他们叫做御林军， 是 真的是这样，这那个时候薛之谦的那首歌叫丑八怪啊，其实他也是中间有一段这个所谓的起伏啊，可能也正在起伏中，我想说可能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经商的这个经历啊，或者去做一些人生的调整，当你从一个音乐人或者从那样的一个带着光环的一个角色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商人的时候，你当时是不是要经历一个适应的过程？ 会，而且适应了很久，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还有光环在身上，然后每个人见到我就啊段林希段林希什么噼里啪就还是把我当成一个艺人，当我去从商的时候，我就发现商圈跟娱乐圈是完全 对 有就是对， 当然 他不会管你是谁， 对， 就真的做生意就做生意，真的好铁石心肠， 好现实啊， 很现实的，真的。所以就慢慢的也被他们磨练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段林希这个名字他可以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歌手，一个是普通人，就很容易切换了，到后来就放下了那个光环，跟他们在一起之后就聊生意，就开阔我的思想。 对，所以你到后面你也不担心说别人见到你说哦段林希啊段林希啊 你好，以前的歌手， 对，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忘了你是谁，你接受这个事实吗？ 我一开始是接受不了的，其实因为有那么大一个落差，肯定我心里会特别不舒服。 对，因为那个时候比赛刚结束，然后可能走到街上，很多人都会说哇，邓林希都会跟你打招呼。 对对对。 对， 然后到后来到 习惯了， 到人家说哎段林希是谁，然后我就一下子第一次就啊 被扎心的感觉，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扎多了之后也就 麻木了。 对，麻木。然后段林希说哦，我说你好，就是一个普通人，就一个普通人、 哎、 然后就用我的人格魅力去打动他， 这句话 让他记住我。 我记得你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上说过我是段林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对对对， 当初怎么想的就上一个综艺节目，而且和自己的风格还相差蛮大的？ 这个也庆幸是就是奇葩大会导演组选的我嘛，然后我们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然后导演就说来吧，请讲出你的故事。 对， 大家先开始比惨时间。 然后我就说讲啥呢？从什么时候从哪儿开始讲？一点头绪没有。然后他们就开始引导我，然后就把整段这个经历，然后列了一个大纲出来，然后给他们说，他们就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让我回去丰富一下我的稿子。 对， 然后我回去就写了好几天呀、啊，连着写了好几个晚上，把稿子递过去，然后反正一遍一遍修改，一遍一遍背稿，最后把就是呈现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看到那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邓林希露着自己的小虎牙笑着说我要笑着跑下去啊！我刚刚也放了那首歌了，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呢你就决定说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勇敢，或者说你会觉得说勇敢这件事情对你意味着什么？ 勇敢其实就是一秒钟的事情，上一秒还不够勇敢，但是你主要你的那个那根筋突然打开了之后，你就马上变得力大无穷。 所以这是你要向我们大家来推荐的一首歌，就是要告诉那么多那么多的朋友，或者说喜欢你的朋友啊，就是这是一个多么坚定的力量，对不对？ 是， 好吧，那就正式来推荐一下这首歌吧。 勇敢多好。 来自于邓林希的一首歌，前面其实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心酸往事，心路历程，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能蜕变的人其实是了不起的啊，这其实证明了成熟。我们先来听这首勇敢多好。 在时间磨练了好几遍，温度再冷一点。

新的 感觉。 嗯，当时唱这首歌的段林希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就是很傻的一个小孩儿，对，刚出道那会儿。 对，就是你听这个歌词里面唱到的这些啊，迎着阳光，然后 对，整装出发 啊，我的梦想，对， 是因为这首歌当时是自己写的嘛，自己作词作曲，一天的时间，然后因为公司收歌我很不满意，然后我自己花了一天把自己关在家写了这首歌，就是用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写这么也是需要勇敢。 对， 穿出这一步，冲出这一步。 但是其实就特别能听得出来，那个时候呢，你是 有力量， 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气质啊，就是管他前方是什么，我先闯闯看啊。 对， 有这种气质。但是绕了一圈，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可能我们现在对于人间或者对于这个生命的理解会变得不一样了。 是，会有，但是还是需要这股冲劲，还是得有。所以这次我还是继续带着一股力量回来了。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小丑可能是审视自己，去审判，或者是也不能说审判，或者是去判定一下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去不管是改行业也好，或者经历这么多也好，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改变。 是， 后面就是勇敢多好，是吧？ 对， 其实就是说现在提到段林希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一个脑海当中深刻的标签，就超级女生。 对， 有没有觉得说这个标签给你带来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 对， 其实最开始快乐女生这个头衔，这个冠军给我带来肯定是好的。 嗯， 因为 光环， 对，光环。然后你努力那么久，然后获得了一个冠军，获得那么大的一个荣耀，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嗯， 特别是在我的老家，为了这个事情还全程自发的放鞭炮，就像过年一样。 真的就是 真的，这特别感动， 感觉就好像是感觉出了一个什么高考状元似的哈。 家乡人民特别特别的支持我，这个也让我特别感动， 对， 感恩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支持你的音乐梦想。 对，是，而且好不容易出来了这么一个小孩，对吧？大家要多关爱一下。 那后来就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嗯， 有没有再回想起来曾经那段经历，说我好后悔做歌手啊，我好后悔走这条路啊？ 应该不会吧？ 其实不会后悔。 嗯， 如果没有那些，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对， 所有事情都是有关联的，有因才有果嘛，很多东西。 就是在那条街上，就是在你老家的那条街上，或者说那些熟悉你的那些你的乡亲们，或者是老家的朋友们，他们当时知道你获得冠军之后呢，就是庆贺这件事情。但是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你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嘛。 我其实在家乡也不算特别出名，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小孩而已。然后在那个舅舅的酒吧里一直唱歌，被当时的一个主持人叫蓝天，蓝天姐姐，她发现了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叫东东，我们俩给我们俩做了一个专访，然后当时那个专访还挺受欢迎的。 嗯， 然后因为看了那个专访，我爸爸才同意，就是才知道，才接纳我这个 唱歌这件事情。 对， 所以说更加坚定了你做歌手这个事儿。 嗯， 所以刚才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我现在就很关心说，叔叔的酒吧生意还好吗？ 就是酒吧倒闭了。 话实在哈，哎，没关系，倒闭了可以再开嘛，对不对啊？这歌我们暂时停了一段时间不唱了，我们可以再出嘛。 嗯， 对，你看我距离我上次那个单曲可能有十来年过去了。我也是发过单曲的人，好不好？ 好嘞。 哎，对，其实我们说人生就是不停的在更换一些跑道啊，你可能跑几圈，然后累了，你歇一会儿，然后你突然发现说，哎，我应该换个方向去跑了，有可能，或者哎，你跑几圈，你就发现，我要回来继续，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所以当你重新出发之后，你刚才也说过，你不后悔，说自己作为一个歌手，将来的方向还是去做歌手吗？ 会兼并。因为我觉得把自己的喜好当成工作，大家都很羡慕这个事情。哎，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爱好作为工作，好羡慕你啊。 对。 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把爱好作为工作其实是就不算是叫爱好了， 就会磨灭自己的爱好。 对， 是不是？ 所以现在 磨灭对他一份挚爱。 对，然后现在我就想就把工作做成别的东西，放在重心放在别的事业上面去，然后唱歌单纯的当一个爱好来做。 哦，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歌手薛之谦，做了什么火锅店呐、出潮牌啊之类的。 所以其实会唱歌的人呢，总是会说我不会唱歌， 会写歌的人总是说 我 不 会写歌，随便写， 就这样了。 好吧，我们就来听听看，说自己不会这个写歌的段林希写的歌。 都山无能歌，我会什么呢？整天窝在家里要文章自由有什么意思呢？ 生真心啊爱呀、啊、都懂你了，还能写些什么呢？可是别人的歌为什么都那么火热？唉，我不会写歌，好多人都这样说，我只想把我想的告诉你，其他的才不管呢。我不会写歌，可我还算是会唱歌，把我说不出来的唱给你，其实就很快乐。 你喜欢创作吗？说真的，喜欢自己写歌。 我喜欢一点一点的累积。 嗯，我不喜欢那种说啊，我别人催着你说你一定得今儿给我一个东西， 那我肯定给不出。 就很随性的一个女孩子。 对，对这点你我们要都向周董学习学习。那时候他就是被吴宗宪逼着写歌的。 对， 一天之内写多少首多少首， 高产量才能出货。 但是其实每个人写歌的方式都不一样。段林希自己更习惯慢慢的去积累一些素材。 我是灵感是一瞬间的事情。有些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写的歌超级好听， 哎， 但是我一醒来之后就 忘了， 忘了 就是潜意识在。 然后我就会在床上躺着，然后冥思苦想半天想不出来，我就特别生气，生自己的气， 就很痛苦。对， 那你转换了身份，就从一个歌手的身份变到经商商人的一个身份之后，从经商的这个角度来而言，你有没有给你带来创作的灵感？ 其实确切来说是没有的，因为跟 两码事儿。 对，两码事儿，因为但是现在的我会做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我的那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我会比如说今天想到一个词或者想到一个句子，我要形容什么，我要写什么，会记下来。 明白，把它当一个客户一样记下来，这样就不会忘。 然后还有音乐备忘录，就是会哼出来什么旋律，这一秒钟哼下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否则真的会忘记。对。所以就是当你慢慢的开始去积累这些音乐的素材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说真的已经确定好就是音乐这个方向是以后长期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了？ 不说一定是长期努力，但是不是确定一定是它。等于这个东西不会放弃，但是我不会当成主线条来去做了。 那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我就是想做一些有关于我家乡的一些事情。 哎，所以说你看，我觉得虽然说每个行业之间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呢当你都这么摸了一圈之后，发现说哎总会帮助你一些成长。比如说段林希现在是不是更懂得说怎么去赚钱这件事情？ 也没有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门手艺在手，就会有生活的底气。 因为你看老家的人那么支持我，大家都特别帮助我，所以作为一个所谓的明星出来的人，我更好使力去帮助家乡的一些事业。 说得好。所以我们今天听了其实很多的这个段林希的歌，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账号上面也有不少人在关注你，然后在问候或者说在给你加油打气啊，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歌要放给大家听啊，不过在之前啊，我们请段林希来就是特别认真的推荐一下自己平时喜欢听什么样子的歌。 其实我平常喜欢听的歌，大家都了解我人都知道，都是听一些老歌。对，特别有年代感， 就是，老灵魂是吧？ 是，因为老歌的话会有这一首歌的那一段时间的记忆，对于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记忆。而且老歌的话，它无论是从词还是曲都会一下子把人带进去那种感觉。新歌也不是不会听，就比如说看抖音上面也会看也会去听，但是始终你要让我循环着，就比如说今天好好的坐在家里打开一本书，然后边看书边听歌，或者泡一杯茶然后听歌，我都会还是会选择听老歌。 哎， 这其实它只是一个旋律的伴随。 对，这跟很多朋友其实都是一样的。喜欢一些 久一点的东西，比如说陪伴了我们很久的招商银行。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王牌大来宾， 你为什么笑？ 因为我现在听以前的这些歌，就像新的感觉，明天这样的歌，就是特别亢奋的。 对， 这个小孩完全冲啊， 很有力量啊。 对，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时候刚刚出道的阿妹，就是张惠妹的那个感觉，站在高岗上就杀，就是嘿。对，就是那个感觉， 使出全身的解数， 一览众山小。嗯， 那现在的创作和以前创作相比有哪些区别？ 安静了。 对，现在更安静，现在是比较走心了，就是会把一些细节的东西抓进去。以前都会写，只会写大的。 对，就是真的，这就是大歌啊，大嗓子唱大歌。对， 以前说就是你不是说你现在要转型了吗？想去说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嗯， 我记得你有前有一首歌叫《我们》， 嗯， 它其中有一点点前奏的唱段也是和你的家乡有关系的。 对，我们是2012年年底发的那张唱片的主打歌，同名主打，然后也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然后它前面运用了一段就是云南的一个乐器叫巴乌。 哦，巴乌。 对，然后。一听就特别有云南风情，因为那首歌写的就是我和我舅舅那种亲情 啊。 哦，哎，我还特别想听，就是那个，就是当地有没有什么民歌什么的，就是你可以跟我们现场唱一小段， 对， 来一歌是吗？ 对，拉个歌什么的，就来一小段好不好？我们让艾科学一学 啊。 来， 我又开始出山了吗？ 真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原生态的音乐真的是特别棒。 对，值得去聆听， 尤其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特别适合唱。 因为我是云南的少数民族， 嗯， 就我是汉族。 哦，但是会不会你会不会唱那么一两段？ 可以教一段就 好。 好，来，我们学一段，学一段。 我是不是我也要吊一下嗓子？好，开始。 啊，老表，啊，老表，你要来那个？啊，表妹，啊，表妹，你要来那个？不来就说不来的话，莫让阿妹不等着。 耶 耶，很好听啊。 学习时间到此结束。 对，然后 请收下我的膝盖。 学你倒是学呀。 就是嗯，不会的。 哒啦哒哒啦哒。 你知道，就是我可能是音痴的原因啊，我就在记这个歌。那个曲调方面是有一定障碍的。 嗯，好吧，你还是唱那个跟吃有关的歌会好一些，对不对啊？ 哎，就比较符合我的气质。 好吧，好，谢谢林夕，非常棒，非常棒。 对， 啊， 现场来了一段 show time。 对，所以说刚才在你唱到这些就是可能你熟悉的一些旋律的时候，我发现你脸上那个笑容又让我看到了当时在就是参加比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你，就是那个特别天真的你，就是这个其实那个很纯净的你还在啊，或者说那个傻乎乎的你还在吗？ 还在，其实。 只是变换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 对，他可能就稍微躲起来了，但是只要一唱歌，只要一开心，他就出来了，情不自禁。 哎呀，我们每天都说鸡汤什么最好的安排之类的哈，但是其实我们所感受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时光。 对， 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这首歌其实在我2013年的时候写的。 嗯， 然后他是写给粉丝的一首歌， 嗯， 然后他们一直这么默默陪伴我，就特别奇怪。2013年的时候写完这首歌，我唱给他们，我想对他们说的话，然后反过来这次我重新出了这首歌，我又想过要不要改这个词，但是一想就觉得改不了，因为一改的话全都变了，那个味道也都变了。 嗯， 然后我就琢磨了一下这个词，就发现其实这个词就像他们对我说的话一样。 嗯。 现在等于反过来的一个角色。 啊， 对，就是我们也常说我们这个 DJ 和听众其实都是互为 DJ 和听众和 DJ 的。对， 嗯， 其实是这样啊，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首歌是来自段凌熙的最好的时光，与邻居们，你们听到了吗？ 不安里面有你的温暖，或者是我在向往，更或者是我们疯狂的梦想。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一些时光，需要你咬紧牙关 自己走自己一趟，我希望你更开朗，你希望我更坚强，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困难，不是最好的希望里面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最好的时光，我的世界因为有你们存在，有你们陪伴，我才有更大的力量。 啊，写给 御林军的 喜欢你的朋友，所有爱你的人哈，或者这也是很多爱你的人想要对你表达的内容，互相的一个状态哈。 对， 最后就跟他们说点什么吧，比如说大家关心的你有什么计划，演出计划，下一首歌什么时候出，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接下来的话我还是会把重心就是先放在歌曲上，然后预计啊，只是预计可能在8月的时候，8月底会出最新的一张 EP，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这次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刘凤瑶一起，然后他来担任制作人，然后来帮我做3首歌。 所以大家还值得期待一下的。 是的， 对。之前林夕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讲自己的经历，包括之前在网上面看到一些推送什么的，就是啊，好多的经历啊，包括甚至去做这个出租车司机什么之类的。 对 啊，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其实音乐还在那里啊，你也还在那里，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或者你可以继续带着音乐向前跑，好吧？ 加油， 加油。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物化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会有更多的内容， 记得搜索白星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杰。 好的，谢谢段林夕，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下班快乐。 写好最后一张单曲，送完最后一份快递，唱完最后的一首歌，窗外夕阳已远去，城市最美的夜色洒向你最美的身影，有双向归巢的倦鸟，咱们身后无助的窗，谁在路上轻轻喘息，倾听着那长路的呜咽，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那么无力又匆忙，我们就像霓虹中独自凋零的花朵，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穿过黑暗飘向归巢的倦鸟，咱们身后无助的窗，谁在路上静静喘息，倾听着那长路的呜咽，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那么无力又匆忙，像霓虹中独自凋零的花。